第二十一集，齐宏志擦了把汗。 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傅云宪笑了声，像告诫小孩似的告诫许嵩：“叔叔谈案子，别插话。”齐宏志继续说：“ 那女孩的男朋友报案前来找小天，说他女朋友被我儿子强奸后得了性病，什么叫母君私言，要一笔钱私了，他们好去治病。” 外因阴道假私教母君病，齐宏志已是结结巴巴，但傅云宪说起这些令人面红耳赤的名词时，仍然平静自若。这是女性常见的阴道炎症，主要是自身感染，并不是性病。其实就是价钱没谈拢，齐宏志以为自己财大气粗，上面又有人脉，完全不想理会两个打工的，没想到对方真的报了案，一时闹得沸沸扬扬。他接着说下去：“ 哦，还有一点，案子经媒体报道以后，舆论压力挺大。” 马炳元插话道：“ 嘿嘿，哎，正常，这老百姓嘛都仇富。” 傅云宪说：“那就直接民事起诉，状告该媒体报道严重失实，侵犯了你的个人名誉。”这案子在傅大律师眼里太小了，他咬着烟。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这个案子的基本事实可以这么推定，齐天没有强奸小云的主观故意，双方系自愿发生性关系，小云男友因医药费难酬遂起敲诈的念头。”听这意思是要把轮奸辩护成佛跳墙。许苏如坐针毡，把手里大堆筹码拨弄得啪啪响。傅云宪可能看出了他的不自在，对他说：“ 先闷就出去玩。” 人还没走，马炳元突然一把拽住许苏，从随身携带的黑皮箱里取出几沓人民币，一股脑的全塞进他的手里。许苏长相太显小了，一点看不出真实年龄，马炳元是真把他当成小孩了，对他说：“ 哎呀，这是叔叔给你的零花钱，去古玩街转转，喜欢什么呀就买啊。” 许苏抱着满手的钱，脑子一片空白，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。包间外头有酒吧，音乐声震耳欲聋，几个穿着相当暴露的年轻男女正在其中群魔乱舞。这些人海洛因是不碰的，那玩意儿太猛，沾上就是个死。从许文君到白静，许苏自认小半辈子都跟毒品有着不解之孽缘，所以瞧着这些人格外恶心，一直捏着眼睛打量他们。其中一个人注意到了他，劈头盖脸就骂他：“ 看屁看啊，想死啊！” 这伙人许苏是不敢惹，全是又横又不要命的，看两眼就冲过来揍你，回一句嘴能直接送你去见佛祖。许苏转身就走，如水蛇般在人群中蜿蜒而过，悄无声息。这地方傅云宪带他来过不止一回，也算是熟门熟路。许苏本来想去传说中的古玩街转转，没走多远他就看见一个卖货的老头，是个瘸的，收拾自己的摊子时走了几步，显得十分费劲。不过他的摊子虽小，货品倒是挺繁杂，大件的如古瓷瓶器、皮箱绣品，小件的如佛珠扳指，还有龟苓锁，基本一应俱全。许苏蹲在地上挑挑拣拣，想买个什么佛家的法器挡灾辟邪，结果却被一只彩色的陶瓷香炉给吸引了视线。香炉有两个把手，三只脚，图案看上去像是手工绘制的，花花绿绿的，还挺好看。许苏把东西拿在手里反复观赏，哪知道身后突然冒出一个行人撞了他一下，一失手香炉掉在地上，啪的一声把手断了。许苏吓傻，古董这种东西价格不好估算，搞不好就得赔得倾家荡产，疑心是这瘸腿老头故意找人碰瓷儿。许苏微微弓起背，呲牙瞪眼，跟进入战斗模式的猫似的，打算跟对方干架到底。没想到老头主动开口：“ 我这东西是假的，收你150，多不？” 听了这话，许苏一愣：“ 你今天要是碰上别人， 至少得跟你说是佣钱的东西，讹你一笔。 老头咳了几声又说， 所以你要记住这个道理，以后在摊子上看东西必须先询价，否则人家说多少赔多少，得吃大亏呀。 想到自己方才的小人之心，许苏有点汗颜，便不说话了，专心蹲在摊子前头挑拣着。这回倒是学乖了，看一件东西就问一次价，顺便听老头讲解古玩知识。别看对方貌不惊人，绝对是民间鉴宝大家，尤其是对明清瓷器，简直算得上是如数家珍。一老一少聊得不亦乐乎，许苏天生招人喜欢，东西还没选中，学了一肚子鉴宝知识不说，还将老头的身世背景与家庭情况全打听了出来。这也是个芸芸众生中的蝼蚁，上有八十来岁的母亲，下有先天脑瘫的孙女，苦人一个。听老头说年前出了一场车祸，肇事司机跑了，一毛钱赔偿都没拿着，所幸没伤在要害，捡了条命，只是瘸腿之后抢不过年轻力壮的摊主，原先古玩街的位置被人占了，不得不将摊子挪了地方。徐醋感到心酸，不禁说， 你又老又残的，去热闹的地段行乞，不比在这里摆摊卖破烂强多了？ 自力更生挺好，还没穷到那一步呢。 老头摇头，笑得既乐观又苦涩。 只是这里是市口，位置实在不好，能让我把摊子摆进古玩街里就好了。 因齐天的破案子惹来的不快在此刻烟消云散。许粗发现，他见过这么多名利俱全的人，觉悟境都比不上这个瘸腿老头。他揣着一袋子钱，正愁没地方花去，想给老头捐钱，又怕对方不接受，索性就找了买古董的借口。许苏本来也不识货，随意挑了几件东西放在脚边，刚打算走，目光突然被一枚红铜质地的护身符吸引去了。藏传佛教的百字明咒护身符，红铜小佛像端坐中央，外头有青金石点缀，虽不是什么绝顶稀罕的物事，倒也算得上是一件挺精巧的艺术品。许苏念过百字明咒，大意是劝人行善积德，消除罪业，最终获得寂静自在。反正这类佛理佛气的东西大抵都能用来驱恶挡灾。许苏问老头， 多少钱啊？ 老头伸出手指，连说带比划， 这个贵点，是一个西藏老僧给我的，得888。 18000？ 许苏咋呼起来， 这是唐朝古物你知道吗？18000太便宜。 老头不打算赚昧心钱，仍好心提醒道， 不可能是土里挖出来的稀罕玩意儿，假的。 加钱？ 也不知怎么耳朵就背了，听什么都生岔。许苏说， 算了，连我脚边这些给你20000吧。